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5号发表了谈话，将把胆敢要侵犯我国领土和我国制度的侵略者全部消灭干净。谈话指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冒险的对朝军事活动和制裁施压骚动是一种严重破坏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和平，造成局势极度紧张的军事挑衅妄动，是一个要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发动核战争的公然宣战。谈话接着强调，要以全面战争来对付全面战争，以我们朝鲜式歼灭性核打击战来回答核战争，将侵略者和挑衅者全部消灭干净，这是我们军队和人民的誓死抗战意志和必胜的宣言。一旦有命令下达，我们农业劳动者就会握紧那杀敌的枪杆子，像割掉杂草那样扫除战争狂人、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利己集团，把他们埋在农家肥堆里。美帝国主义者和傀儡好战集团要放明白，如果他们在我们农业劳动者和白头山革命强军一起用先军枪杆子誓死保卫的这块疆土上胆敢触动合作农场田野的一片秧苗叶子或文化住宅的一块瓦，那么其肮脏的性命会被永远断送，而不要轻举妄动。